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正义党外交安保部本部长21号在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谴责了当局的崇外卖国政策。他指责朴槿惠政府派安保室第一次长到美国去一旁煽动美国的对朝强硬政策，并慨叹说，如果同日本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国务会上得到了通过，那么这等于是迄今为止拜美国为丈人的南朝鲜许诺拜日本为丈母娘的倒插门的政略结婚。